第150集，外面一个女病人一见到他和曹磊就上前来激动地说道， 赵医生，哎呀，还有曹医生，今天周末我还怕你们不在呢，护士跟我说今天你们还没走，我真是特别高兴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 赵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，熟练地摆出文质彬彬的样子。 确实眼熟，但是一时对不上号，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们提个醒？ 病人笑着说， 你们天天看那么多病人，肯定不记得我，我是半个月前来的，全身没劲儿那个。 曹磊印象深刻， 哦，那个吉兰芭蕾的。 哎，是，就是这个病，什么吉兰芭蕾、我自己得的病也没绕清楚名字。 赵斌看着他笑， 简直没认出来，你来的时候还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，现在一恢复精神完全不一样，你和之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，现在光彩照人的，我们确实一下认不出来。 病人被赵斌逗得又笑了起来，向赵斌和曹磊展示自己恢复的情况。 手脚完全恢复了，和以前没有差别，说话也不费劲了。前几天我还跟老公说今年要去跑马拉松，把身体锻炼起来，当时在神经内科呀，我真是一点也动不了了，差点就要上呼吸机了，我都跟我老公哭，说是不是这下就要没了，结果输了第五天突然就开始好了。 赵斌向他鼓励的点头， 这个病的愈后很好，不会影响你以后的生活，看你恢复这么好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好好锻炼，跑马拉松也看着点，平时不怎么锻炼，跑个半马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 病人又一叠声的道谢， 今天我是来给你们两位老师送锦旗的，太谢谢你们了，当时你们那么仔细地问我的病，给我全身做检查，赵老师你一眼就知道我这是个什么病，两位老师马上就把我转去了神经内科，一点没有耽误我的病情，这次死里逃生鬼门关前面转了一圈，我就想我好了，一定要感谢你们各位医生。 说着他从手里的购物袋里拿出锦旗展开，鞠躬向赵斌和曹磊献上锦旗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 赵斌接过锦旗交给曹磊，曹磊这才毕业第一年，收到锦旗又是紧张又是激动，赵斌表面还稳重得很，笑得温文尔雅。 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该做的，来到医院你就应该相信我们医生，我们一直都在全力以赴。 护士站早有人准备好了，让他们三个站在一起，给他们拍下了照片。病人又道谢了一番，赵斌和曹磊送他离开了急诊科。赵斌带着曹磊去办公室挂上锦旗，他站在办公室里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看着救死扶伤医德高尚几个大字，忍不住也扬起嘴角。他问曹磊， 怎么样，激动吗？ 曹磊挂好锦旗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眼睛盯着锦旗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。 有点，真有点激动，没想到还能收到锦旗。 赵斌也笑了起来， 好好看病，别辜负病人，也不辜负自己。 收拾好东西，赵斌打了个出租车去到他们约好看房子的小区。小区是新建的，两个销售一路都在给他们吹小区和房子的优势，要看的房楼层比较高，电梯里又吹这里电梯速度快，一梯四户，上下楼不用担心坐不上电梯。赵斌两手揣兜，一脸不为所动的沉着，罗明瑶听得头晕目眩，仿佛已经相信了这里是全世界最好的房子。进了房间门，仿佛又回到几年前赵斌带他去看新房子的时候，统一精装好的房子空空荡荡，没有一样家具，踏在地板上都有回音。房产中介快速介绍着这套精装的价值，赵斌去厨房和卫生间测试了一下水电没有问题，便让他们一边待着，他们自己来看。做销售的都很有眼见了，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要商量，便退到房子门口，让他们随便看，不用着急，看完再出来找他们。赵斌打开阳台的玻璃门，向远处望去。九月底，初秋的天空湛蓝无云，耀眼的阳光洒满整个阳台。风吹进来，整个房间都显得通透清爽。往下看，周围都是正在施工的楼盘，吊车忙碌不停。 在远处，高新区几栋超高层商业办公楼的玻璃外墙反射着阳光，熠熠生辉。几条复杂的立交在远处盘旋，高速路上车流来往，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勃勃生机。罗明瑶看完了卧室和厨房，也走了过来，倚在阳台上往下看了看，顿时有些头晕目眩，两脚发软。他战战兢兢地往后退了一点。赵斌看他这个表现觉得好笑，走到他旁边突然伸手推了一下，吓得罗明瑶往后一蹦，差点整个人坐到地上。赵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 怕高？ 罗明瑶气鼓鼓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过头不理他了。赵斌揽住他的肩膀，温声细语地说道， 我当时非常看好这个阳台，这里种点花花草草，躺在靠椅上，天气好的时候下午在这里喝喝咖啡，喝喝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罗明瑶想了想说道， 我觉得可以养点小葱和蒜，等炒菜的时候割一把。 赵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又是无奈又是好笑。 阳台是你的，随你处置。 罗明瑶回过头来看着他，眼里含着促狭的笑。赵斌这才知道这人已经胆子太大，敢开他的玩笑了。他揉了揉罗明瑶的脑袋说， 说正事儿，这房子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当然你要是觉得怕高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合适的楼层，还有这个户型啊，小区啊，你要是有什么其他想法，我们再一起去别的地方看一看。其实呢，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家了。 罗明瑶手指摩挲着阳台的栏杆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 这里就挺好，能看好远呢。 赵斌捧着他的脸轻声说道， 那这里就是我们以后新生活开始的地方了。 两个人靠近，温柔地亲吻着，交换着彼此的气息。初秋的金色阳光和清爽的风将他们包裹在一起，时光把这一切封存成最美的琥珀。怀着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，所有的心结都融化在这个吻中。